约翰福音简介。约翰福音就是一本福音书。那圣经里面，新约圣经有四本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那学者都会说，马太、马可、路加都是所谓的福类福音。福类福音就是同样的类型啊，他们的大纲、他们所记载的东西大体上都差不多一样。但是约翰福音跟其他三个这些福类福音真的是蛮不一样。但是我们先谈一下同样的地方是什么，四本福音同样的地方是什么。四本福音都是记载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上帝的儿子上帝的儿子成为人，然后他活在这个世界上33年，耶稣基督拿撒勒人耶稣他在世界上所做的是什么，从他诞生一直到他受死复活然后升天所以这四本福音书都是一样的类型，这方面都是一个记载，是一个福音。因为这个好消息，上帝成为人在我们的世上他拯救我们并且呢，这四本福音书都一样，非常注重耶稣在他受死那时候的事情。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把这一周叫做圣周，从他荣耀地进入耶路撒冷到他受死礼拜五的时候，然后复活礼拜天的时候，这四本福音书都花很多时间在这一个礼拜，因为这个是最关键的一个礼拜，耶稣在这个礼拜就救赎我们。所以这四本福音书里面都非常注重，花很多时间形容这个所以简单来说，这四本福音书都是一样的当然也都是差不多同样时间写的，就是跟整个新约圣经一样，就是公元后第一个世纪。那现在我们就谈一下不同的地方是什么，为什么前面三个叫做福类福音，然后约翰是不一样的所以现在我在谈马太、马可、路加，我说他们都差不多一样，但是他们跟第四本福音约翰福音是哪里不一样其实这个可以谈非常多的不同的，我就简单的提出其实你如果翻看，就是翻页在约翰福音然后其他的福类福音其他的福音书，你就会看到真的是蛮多的不同首先你如果读的话，约翰福音可以说是比较抽象，比较像一些哲学，比较类似哲学的地方，那我不会说是真正的像就是理性的哲学人类的东西，但是真的是比较抽象，比较深思一些事情，不仅是耶稣自己所说的话，还有这个福音书的作者约翰他所写的所以这方面真的是蛮不一样。那约翰福音其实他记载的东西就是跟其他福音书真的是蛮不一样的，所以福类福音书所记载的东西很多约翰没有，并且呢，约翰所记载的东西福类福音书很多都是没有，所以很多东西马太、马可、路加你会看到的，约翰你看不到，那约翰福音你看到的东西就是其他三个也都没有。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学者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我们现在不谈这个，但是就是说约翰的内容真的是蛮不一样。那另外一个你一开始看约翰福音就知道，哇，他第一章真的是蛮不一样，特别是1到18节是一个可以说一个前言或者一个预言不是预言，就是那个序言那其他的三本福音书没有这样子就是从一开始就是到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那其他，然后他一直谈这个道是怎么样的，然后道成肉身第14节这个是蛮特别，很多基督徒很多学者都非常注意这个1到18节。另外约翰福音也有比较多耶稣所说的话， 比他所行的事， 他的比率比较高， 比较注重他所说的，比他所做的，并且呢，他所说的就是很多，就像刚才所提出的其他的三本福音书没有记载，并且呢，耶稣所说的其他的福音书包含耶稣的比喻，很多比喻，但是约翰比较没有这些比喻。所以是蛮特别，并且约翰福音记载很长的一段耶稣的教导或者他的正道，那的确其他的也是有类似的，但是不同的内容，然后约翰就非常多这样的很长的一段话，那特别是第13到17章耶稣被卖的那一夜，跟门徒庆祝逾越节的时候，也设立圣餐的时候，也是洗门徒的脚，也只有约翰福音记载这个洗他门徒的脚，只有约翰福音记载这个很长耶稣跟他的门徒从他的心里面所谈的话，13到17章，其他的都没有这段。那另外这个约翰福音就是可以说整个圣周的记载也是比较长，特别是因为13到17章是那么长，所以约翰福音特别比其他的更注重这个圣周的，特别是耶稣在那个礼拜所说的话。另外，这个约翰福音的大部分的事情是发生在耶路撒冷，跟其他的福音书不一样，其他的福音书都有耶路撒冷的记载，但是很多都是在加利利，但是约翰福音真的比较少。那当然，耶稣复活之后有特别记载他在加利利跟门徒见面，花时间，但是比较多就是都是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情。好，所以这个就是一些不同的地方。那其实之后等一下谈到这个约翰福音主要的主题，也会回到这个，稍微回到这个。但是我们现在就谈这个约翰福音的作者是谁，还有完成这个他写完这个约翰福音的日期是什么时候。那在教会历史里面教会一直认为也是有原因，等一下我们会看约翰福音哪里提到，但是这个作者就是耶稣的门徒约翰，洗比泰的儿子，那另外洗比泰的儿子就是雅各，所以雅各跟约翰，那这两个跟彼得就是耶稣特别注重的，常常只有带这三个门徒，彼得、雅各跟约翰，那约翰是比较年轻，可能是耶稣的门徒最年轻的一个门徒。那我们现在就看一下这个约翰福音21章20到25节，我们就会看到约翰福音自己说这个作者是谁。约翰福音21章20节，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就是他们在庆祝逾越节，耶稣设立圣餐，就是那个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彼得看见那门徒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地说就是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所以这个作者就在这边谈，就是那天庆祝逾越节，耶稣设立圣餐的时候，耶稣问耶稣的话然后他是所爱的门徒。我们如果看约翰福音里面其他的地方，就可以差不多结论说这个应该就是约翰。那教会从早期教会一直都没有怀疑这个那当然有一些自由派的学者会怀疑，但是主流教会都不会怀疑这个作者是谁。那这个完成的日期，大部分的学者包括一些传统就是很 很忠于圣经的学者，他们认为大概都是公元后90年左右，甚至到100年。但是这个也不一定啊。其实从早期教会，他们都是认为应该是这样子，他们也都认为那时候约翰写他的福音书，他都有在参考，有在看马太、马可、路加啊，然后参考他们。然后学者都会说，因为约翰知道大家都已经有这三本，所以他要写不一样的。或许是这样子，但是有可能，其实我们如果看约翰福音里面，自己也可以有另外一个结论，说有可能也就是跟其他的福音书差不多同样时间，就是50年左右，公元后50年到60年，甚至约翰福音甚至是45年所以不一定说约翰是那么的晚。那约翰一定是照着教会的历史什么，一定是活可能是最久，差不多到公元后100年，可能比其他的门徒还要久，但是不一定意思是说他是那么晚才写他的约翰福音。好，那我想继续写作的目的为什么约翰写他的福音书？那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一个很棒的、很清楚、很直接的回答其实是圣经最清楚的地方，就是这个作者他就记载下来为什么他写他的著作。所以在第20章30-31节约翰就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约翰说他写他的这个福音书是要你们使你们信耶稣是基督，并且因为你相信并且他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因为你相信他，你就会因为这个名得生命。所以约翰有一个目的，他整个福音书就是有这个目的，他要读者，要我们就认识相信耶稣是基督弥赛亚，上帝所应许的拯救者，是上帝的儿子，那因此我们就会得到生命，永远的生命是很特别的。其实整本圣经我们都可以说就是围绕着耶稣基督，整本圣经就是要我们相信耶稣因此得救，但是至少约翰 就非常清楚说到这个等一下我们要回到这个经文是很棒的一段。好，那根据刚才我们看的这个30-31节约翰至少第一批的对象是谁？他主要是写这个福音书给什么样的人？所以他说他记这些事是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那光这句话，如果他要他的读者相信耶稣是基督，那这样读者应该就是犹太人、以色列人，因为他们就是从亚伯拉罕一直在等待这个基督，这个受膏者，上帝所应许要拯救他的百姓。所以约翰要犹太人相信耶稣就是那一位，当然他也是上帝的儿子所以其实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会看到很多地方就可以了解到约翰主要是在写给犹太人。那当然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也可以得到很大的益处，但是至少第一批，并且我们如果了解这个，我们就可以比较了解为什么约翰是写他像他写那样子所以第一个对象就是应该是犹太人。好，那现在我们就谈一下约翰福音的重要主题这个也是可以谈非常多，因为约翰真的跟其他的不一样，而且他就很多独特的地方。首先他真的是强调耶稣的神性所以从一开始就是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 所以我们之后就会看到这个约翰他提到道这个 logos 的时候，原文 logos 就是指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就是上帝，那很多地方他就是强调耶稣真的是上帝，可能就是因为当时的人就是在怀疑耶稣是不是上帝，约翰要我们知道他是，但是接下他也是非常强调耶稣也是人，所以他百分之百的神也是百分之百的人，这个道从一开始就有，这个道就是上帝，但是这个道成为肉身，道成肉身，一章十四节，很多地方就是会清楚提到这个。约翰一书也同样的，约翰他写的第一个书信在圣经里面也是非常强调耶稣真的是人，因为特别是第一世纪末后的时候，这个是一个也是另外一个原因，人会认为耶稣约翰应该是比较晚写的，因为这个诺斯底主义他们就是觉得这个肉体这个身体是不好的，那上帝怎么可能真的成为我们人啊，他们就很难接受，但是约翰要强调他真的上帝真的成为人，担当我们人，担当我们的罪，代替我们人完全遵守律法，但是代替我们人受我们人应该受的刑罚，耶稣真的是人。那接下约翰福音我已经稍微谈过这个犹太人的题目，约翰福音真的是一直不断的提到犹太人，那大部分的时候当约翰福音提到犹太人的时候，这个他的犹太人所指的就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那并且这些大部分的领袖他们一直不断的拒绝相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但是约翰福音也是特别提出至少有几个，特别是尼哥底母，那其他的福音书没有提到这个尼哥底母，像第三章所特别记载的尼哥底母，他也就是这个其中一个宗教领袖，犹太宗教领袖，但是他是相信耶稣的。那约瑟就是给耶稣埋葬的约瑟大概也是，他也是相信耶稣的所以约翰福音注重这些犹太领袖，虽然大部分还是拒绝耶稣的那接下父与子的关系约翰福音特别强调这个圣父跟圣子是非常密切的关系，父怎么样子也怎么样，子怎么样父也怎么样父所知道的他子也知道，然后反正就是他们就是完全合一的，就是上帝圣父圣子上帝约翰福音比起他的福音书特别提到这个特别是比较后面的，像第十三到十七章耶稣被卖的那一页跟门徒特别谈话的时候也是非常强调这一点。那接下来我之前已经提过这个耶稣所说的话特别是他的一些教导，然后有一些是比较一点抽象，那虽然我说他没有像弗类福音这些比喻，但是他也是有一些象征的或者类似比喻的，包括他说我是七次，他说我是比如说道路真理生命，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他就是，那其实这个是非常丰富的一个意义其实这句话我是的根据是在出埃及记第三章那时候摩西要上帝告诉他叫什么名字，我现在就读这段出埃及记三章13到17节，摩西对上帝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上帝打发我到你们那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上帝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上帝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上帝，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 纪念，直到万代。好，所以啊，这边当摩西问上帝他的名字是什么，他说我是自由拥有的。然后之后他说，这个和本的翻译就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上帝，耶和华是我的名。那无论是这个那自由的，或者那自由拥有的，或者耶和华，这个希伯来文原文都是一样，就是亚瓦或者亚伟啊。那英文常常就是翻译成耶和Jehovah， 那中文就是翻译成耶和华，耶和华。所以这个就是上帝的名，那是什么意思？就是像这边所说的，上帝说自由拥有的，我就是，我从永远是，我现在是，我永远到永远都是，我就是啊。所以呢，当我们到新约的时候啊，希腊文，其实希腊文如果要说我是，他就可以说是 Amy， 那这个就包含这个我是。那你如果要强调我这个人我是，那你就可以加一个 ego， 我是。其实通常你不需要，是多余的。但是这个上帝的名字被翻成这个希腊文这个亚瓦，就是翻译成 ego eimi， 所以这个是很清楚是上帝的名字。所以特别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比其他的福音书强调多很多。我们会常常碰到这个，特别是上帝的名，就是 ego eimi。所以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让我们看出这个真的是上帝的名就是在第八章五十八到五十九节，约翰福音八章五十八节开始，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这些宗教领导人，犹太宗教领导人，我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这个就是 ego eimi， 就有，我就是。那因为他讲这句话，第五十九节接下，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因为耶稣说就有了我，我就是上帝，所以他们要拿石头打死他，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是上帝。那如果一个一般的人，如果一个人说他是上帝，他就是绝望的话，他有原因，你可以用石头打死他。那当然耶稣是上帝，但是他们当然不相信，所以因为他说 ego eimi， 我就是，那他们要用石头打死他。那另外我们就看到这个上帝的名是在18章4到6节，这个就是克西马尼园，耶稣被卖的还有被抓的时候，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对要把他绑起来的人，就是对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 ego eimi， 亚瓦。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耶稣说我就是 ego eimi， 亚瓦，就是上帝的名。那上帝的名当然有能力，他说出来，就是因为他就是上帝，他有权威，他可以讲上帝的名指他自己，所以他们就倒在地上。那其实约翰福音也有其他的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 ego eimi 真的是有力量。那现在我们就看那七个地方，耶稣特别说我是什么样的东西，或者是什么东西。我们就一个一个看，有七个。第一个是6章48节，我就是生命的粮。8章12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10章7节，所以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10章11节，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11章25节，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那这个一点可惜和本的中文圣经翻译成复活在我，但是其实原文就是我是复活，所以 go with me 复活，我就是复活，所以一样跟其他的一样。14:6，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然后最后15:5，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这个是只有约翰福音有这个很丰富的耶稣是谁，他自己就告诉我们。那每次他说这样子，他的一个另外一个含义就是我是上帝。所以就是约翰福音特别强调耶稣的身份，他是上帝。那另外在约翰福音里面除了这个之外，约翰福音特别谈到耶稣所行的神迹，但是他用的希腊文字 Simeon 是跟一般的这个形容神迹歧视的一个不同的字。那这个 Simeon 这比较是一个标志或者征候，就是当你看到这个东西，它会让你知道另外一个东西，就会让你注意到哦，这个是有含义。那所以约翰特别就是记载一些耶稣所行的特别的东西，一些所谓的神迹，就是因为他有目的要你注意到这个，因此你就怎么样。那刚才我们已经看了20:31，我现在再念一次就可以了解这个约翰他用这个神迹 Simeon 他的用意是什么。20:30，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是这些神迹，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当约翰记载他所选择的神迹，他就是因为他要他们相信，记载这些是为了要人，他的读者相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因为相信他就得到永远的生命。那当我们一张一张看，我们就会看到，对，他记载这些神迹，你也可以看出真的是有意义的，他特别选择这些神迹。那在约翰福音里面最大最重要的神迹是什么呢？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上受死。那这个是很奇妙，通常我们会想到耶稣复活是个神迹，那当然是，但是在约翰福音里面，特别是耶稣被举起来在十字架上，这个是最大的。所以其实你这边就可以看到，这个不是像我们所谓的神迹其实，这个是一个象征，这个是一个记号，一个标志，一个标记就是让我们要很注意。那约翰就是要我们很注意耶稣被钉十字架，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那现在我就简单看两个例子就可以显出这个。第一个是在这个13:14-15，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就是耶稣也必照样被举起来。所以耶稣要被举起来就是在十字架上，就像这个铜蛇被举起来在这个杆子上。那但是我们现在继续看，人子也必须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就是在当他被举起来在十字架上的上，就是为了使，就是他被举起来就是为了使一切信这个被举起来的被钉十字架的基督都得永生。所以当人仰望被钉十字架的基督，他们就得到永生。所以你看这个铜蛇得到肉体的生命，但是你看钉十字架的基督的时候，那你就得到永生。那你现在应该就可以看出这个跟保罗所讲的在哥林多前书1章，特别是在那边所提的一样，我们所传的是钉十字架的基督。2:12，保罗说他不知道其他的，他知道的，他唯一知道的就是 钉十字架啊，耶稣并他钉十字架啊。那约翰福音也是跟保罗一模一样，他就是要我们注意钉十字架的基督是蛮特别。好，那最后我要提出的啊，关于这个这个约翰福音所重要的主题啊，跟刚才我提出一些有关系。耶稣是新的或者一个完整的出埃及，那英文就是 Exodus。 那出埃及的意思是说，在旧约这个上帝主要的拯救，就是当以色列人在为奴之家，在埃及当奴隶的时候，上帝透过摩西拯救他们，让他们离开埃及，过红海，是最大的这所有那些神迹，最大的神迹可以这样说。然后绕了，的确是绕了旷野，因为他们不相信上帝。但是后来他们就进入迦南地。那约翰福音也常常提到这个事件，这个他们离开埃及，然后到应许之地。然后，但是耶稣是，其实约翰看这个是一个预表，然后耶稣就成全这个预表，影子是出埃及，但是正体是耶稣自己所做的。那这边有很多地方我们可以看出这个你会很多地方看到摩西在约翰福音里面很多类似的东西。其实这个神迹也是跟那时候也是有关，因为当摩西叫上帝叫摩西去埃及，他做什么？他行很多神迹，就是让法老知道什么，让法老知道耶和华是唯一的真神，而且他是胜过所有埃及的假神，对不对？而所以反正就是这个神迹这个观念，也就是从那时候。那我们现在就多看一个简单的第一个，在约翰福音里面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七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所以我们就简单就看到这个比较摩西跟耶稣。那耶稣成全，摩西是预备，耶稣成全我们会常常看到这个出埃及的事。那最后我要简单的提，就是律法与福音的主题在约翰福音里面。首先律法的主题，那很多这些我讲律法我马上也会讲福音，因为就是一个对比。所以第一个就是黑暗，约翰不仅是在约翰福音，还有在他的约翰一书提到黑暗，但是又有光那黑暗跟光他喜欢谈这个。还有罪的奴仆另外一个律法就是审判，还有要求神迹，特别是这些宗教领袖。还有死亡，那死亡的相反就是生命，所以约翰福音就是特别谈死亡跟生命肉体的私欲，拒绝相信犹大的例子灵性的瞎眼，不洁净，爱的诫命，世界会恨我们，会恨基督，就他们有恨基督，也会恨我们基督徒。这个都是可以说是律法的主题。那现在谈福音的主题，所以光就是黑暗的相反，还有恩典、真理。刚才我就念这个经文，律法是从摩西来的，然后恩典和真理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洗礼，洗礼是特别强调，特别是在第三章里面，上帝的羔羊，很丰富从圣灵生的生命，复活耶稣的身体和血，牧人的照顾，洁净赦免，还有上帝的爱特别是这些福音的主题是很丰富，而且是约翰福音真的是比其他的很多这些比较不一样的。我相信呢，如果你真的是好好的看约翰福音，你的收获一定会很大，它是非常丰富，也是会安慰我们，就是坚固我们的信心。好，今天就讲到这边。